也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蕾，你已经也添了心碎。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蕾，你已经也添了心碎。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春